造声音新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在今天的节目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画家诗人张洪芳的故事。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了解到张洪芳的丈夫是当代著名油画家辛东旺，作为妻子和助手，在辛东旺的教学和绘画生涯中，张洪芳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也使得二人在圈内成了夫唱妇随的典范。在他们共同度过的日子里，又有哪些令人难忘的故事呢？接下来的时间就请大家继续收听。 他曾是一位美术教师，帮助年轻的学子追寻艺术梦想，却不在乎自己在名利上的得失。他又是一位好妻子，跟随丈夫的脚步走进清华大学的殿堂，却始终作为助手成就丈夫的事业。她还是一位好妈妈，守望着一双儿女，引领他们成长为天之骄子，却从来没有期待过任何回报。本期节目为您讲述画家诗人张洪芳的故事。 听说东旺老师在教学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严谨认真特别严厉的一个老师，是这样的吗？ 嗯，是他比较认真，他会按时去，他会非常认真地对待他的课堂，甚至对待他的画布、他的话剧。当然他也会以要求自己的方式去要求学生，那这样显得呢就确实是严厉。 那您在和东旺老师学习的时候，他也是这样的吗？ 对，他其实是一个，就是说他是一个不令你那么愉快，但是他真的能让你成长的人。 所以您才会爱上了。 当然这一点不是我爱上他的原因，因为毕竟是一个太严厉的人，你还是觉得就是有时候我们要严厉，要达成某种教育的目的，但是还是要讲究一点方式方法啊。他可能有时候就不大讲究这个。 您没告诉他您这个方法不太好。 他说想听好听的就到别处去听去，我这儿只有建议。因为我经常看他给学生看画，我其实心里也捏着一把汗。因为他总是恨铁不成钢的那种爱。他是一种爱，但他那种爱很深刻。很深刻，所以有时候呢就不那么悦耳， 可能会让学生接受起来有点这个不太容易。 但是真的会改变他的这种生命的密度。真的是。 那为什么你们会走到一起？您在什么时候就决定要追随他了？ 就是谈恋爱嘛，就是我去上大学，他是我的老师，我可能也不是特别差。 他也欣赏您。 也不能用欣赏这个词，可能我还谈不上，但是他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年龄差。我比他小九岁，当然是他也是单身汉。也到了这个谈婚论嫁的年龄，我又崇拜他，就是各种条件可能也就是促成了我们这个婚姻。 我以为会讲出一个惊天动地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 当然肯定有很多细节，因为你毕竟会有社会的压力，家庭的阻力。那因为我现在也是一个20岁孩子的女孩的妈妈，那就是说这样一个状况摆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你肯定是 不接受的啊、嗯。每个母亲、父亲、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就找年龄相当的，甚至条件相当的，这样就是可能从常理上来讲更易于这个生活。 嗯 嗯 嗯，但是也有很多很多的例子是冲破了这些传统的观念和这个我们一般的认知的啊，这里边要举例子的话可能会举出很多很多。 对、 但是其实平平淡淡平平静静也不一定就不是最动人的可以这么说吗？ 是是是。 嗯，那在这个你们结合在一起之后，那您在您的这个艺术道路上的追求是怎么样的呢？是完全就进入了辅助动画老师的这么一种状态呢，还是也在坚持走着自己的路呢？ 嗯，就是我们结婚之后呢，就是他留在了就是山西南部的一个学校叫山西师范大学、 哦、 继续做老师，那也是我的母校、 嗯、 我呢就是分配回了我的家乡大同大学做老师啊、嗯。其实我们是在山西的一个最南端一个最 北 端啊。嗯、那这样经过了几年之后呢，就是我们就天津美术学院， 嗯， 天津美术学院呢就是招兵买马、 哦、 啊。东旺当时呢也是就是说有一些作品在全国的展览中展出，同时呢也受到了就是天津美院的一个孙建平老师、 嗯、 啊，他当时是系主任，他也很欣赏东旺，他也是东旺在中央美院这个研修班的同学，他呢就推荐东旺啊，这样呢我们就举家又调动到了天津。 嗯， 调动到了天津啊， 这回终于是合在一起了。 对对，但是合在一起没一年， 嗯， 然后呢，就是东旺又，东旺又那个参加了中央美院的一个高级研修班的一个学习， 嗯， 又是历时两年， 到北京来了 啊，到北京了就，嗯， 好在离得不是很远， 是是是， 嗯， 等于说是又来回跑了两年， 嗯。嗯，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使你们都到了清华了？ 嗯、那1999年呢，就是清华就是清华美院的前身就是中央工艺美院， 嗯， 并入了大清华啊，并入了清华、 哦、 啊，是工艺美院并进来的。那工艺美院并进清华呢，清华要强调一下这个人文，就是增强这个人文方面、嗯、啊，增强人文方面的这个人才和师资， 嗯， 这时候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程丹青老师，嗯、他呢就是也很就是看好东旺，他向学校推荐那个，希望把东旺调到那个，和大学商量说希望把东旺调到那个清华美院来， 嗯， 因为东旺有一个就是说所谓的硬伤，他是一个两年的专科生。那他等于说他一路从调到山西师大，山西师大调到天津美院，天津美院调到清华，他一路都是破格， 嗯 啊，都是嗯，所以呢就是也是费了很多周折，那个程丹青老师还有刘居德老师还有当时美院的好多老师呢，就是给大学写信推荐，就是几番周折，最后还是把东旺调到了这个清华美院。 嗯， 这样呢我也就随着，就是我当时在天津呢是在一个天津一中啊，在一个中学里当老师、 嗯、 那我们就一起调到清华，调到清华以后就是面临的生活的问题也多了，两个孩子都要读书了、 嗯、 都要读小学，那这个时候呢东旺就提出来，他说是可能家里现在就是说只有你留在家里不再去工作，就是我们可能面临的这些问题呢就迎刃而解了， 嗯， 因为他也需要一个助手啊，家庭也不能再分，就是说分散他的这种精力。 嗯， 这时候呢，我就没有上班。 嗯 啊， 多少有一点霸道的一个决定啊。 嗯， 您当时有没有考虑过说能不能再商量商量？ 嗯，其实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爱情里呢，我是非常愿意成就他的，这是我的心里话，也是我的实际的行动。我总觉得这个可能谈不上牺牲，总是觉得两个人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就是希望，就是他需要我做什么，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发挥这个作用。所以就这样的就过了十年。 就把家庭的一切的负担都承担起来了啊。当然我说的这个是家庭生活方面的啊，不，这个当然经济上呢可能那也得是两个人一起来去承担。可能东岸老师做出这个决定以后，他肩上的担子就会更重一些。 是是是，其实所有的担子都在他身上。因为这个就是其实我没有去上班，我也没有留在家里。反而并不像在天津的时候能够因为在学校当老师还是有自己的很多时间，课余之后可能会更加关注孩子，照顾孩子。反而呢来到北京以后呢，就是说各项工作呢都变得节奏快了。而且他的创作也进入了一个高峰期。他要就是像他从2002年开始就是出去去全国各地写生，因为他的作品大部分是写生人物。那去全国各地写生呢，他肯定需要就是有人帮助他协助做一些工作。那我呢其实呢在十年里呢主要的精力是放在了他的身上。和他一起去写生。到工作室为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所以不是说那种我们想象的啊，不上班了一头就扎进家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里边去，而是做着一个非常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辅助的工作，一直在东岸老师身边。 是，其实就是助手啊。就是愿意帮他解决那些他不愿意解决的问题。 会不会你们也探讨一些艺术方面的想法呀，话题呀？ 是是是，因为他不是个特别爱说话的人。比较那个内秀内向。比较内向。就是有时候呢他会和我说一些话。 和外人不好聊的会和您来交流。 也很有限，他说的少。我觉得他可能是就是说他的内心有一个我们不能够抵达的地方。就是这可能也是就是说我们常会说有一些人他走在了别人的前面，他会就显得孤独。因为他想的我们不能企及了，就像他的那个神经末梢所能探的那个地方我们去不了了。只有他自己知道。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您就完全放弃了，就不画了吗？ 其实我在画画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的那个手实在太巧了。就是说他对那个工具啊，对那个工具的驾驭，对人物的表达以及观察，就是说真的是太特别了。所以你看了他画画以后呢，自己在画呢很有挫败感。就是如果是沿着他那条路走，那我可能就会画一点自己喜欢的，就是没有压力的一些生活里的小东西。就是完全就是把画画不作为专业，作为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我热爱读诗，热爱弹琴，热爱书法一样。热爱写作，就是是我生活的，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内容，而不是一个事业。 作为一种修养。丰富自己，使自己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内涵能够更多一些啊，这样的一种感觉啊。说到读诗了，其实现在很多在网络上喜欢诗歌的朋友也会关注到，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平台，就叫为你读诗。张老师也在这个平台来去给他们去做过嘉宾，也读了一些作品，是吧？ 读过一首李清照的诗。李清照的词，那是应该是在去年的1月11号。就是我先生的一个2周年的一个纪念日。 孤雁儿 世人作梅诗。世人作梅词，下笔便俗，于是作一篇，乃至前言不忘耳。不尽无家思，沈香断续玉炉寒，伴我情怀如水。笛声三弄，眉心惊破，多少春情意。晓风疏雨萧萧地，又催下千行泪。吹箫人去玉楼空，长断与谁同倚。已知折得，人间天上，每一个人堪记。 读诗，刚才讲到弹琴，这个也是后来自己慢慢研究的，还是从小就是学习延续下来的。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2014年1月呢，就是我的爱人新东旺离开之后呢，其实我的生活是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以前呢，他是我的一个工作对象， 对， 服务对象。我每天呢就是围着他转，所有的工作，所有的忙碌都是因他而起。 东旺老师为中心， 对对，完全是以他为中心。那他离开之后呢，就是当然在那个五月之前，2014年5月之前呢，因为清华大学要给他做一个追思会，那一段时间呢，就是在一月和五月之间呢，我又做了一个高密度的工作，就是做了一本追思的文集，做了一个展览。那之后呢，就是我的生活，其实我自己也主动的愿意放慢一下节奏。因为毕竟东旺的离开呢，还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就是他太累了，他的那个节奏太快了，就像一个高速运转的机器，没有人为他踩刹车，他自己就拼命的转。就是所以我从我来说呢，我要主动希望放下节奏，放慢节奏。那也是有一些好的机缘，遇到了就是古琴，就是君天坊的王鹏老师，就是也是一个朋友推荐的，他看见我学琴，我之前是在北大学，武夷山的一个文化局局长，她是个女的，她来我家那个来看我聊天，她说你学古琴，你要去找一个叫王鹏的。他说他教的不是琴，是心法。他说你要马上去，越快越好。那我当时一看，要离开家10天嘛，还是要有下个决心的。我听了他的介绍之后呢，我觉得他自己那样的一个身份，我觉得他不会那个， 不会 轻易的推荐我啊。而且那说的那么的真诚，我呢就排除万难，我就去了君天坊，学了10天。学了10天呢，这其实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开启，就是一个新的生活状态。开始老师的一些话语以及自己的一些学习感受，渐渐的呢，就对自己的心性精神状态都有所调整。而且它渐渐的也成了我的一种陪伴。 古琴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种，弹什么高山流水啊？ 是的，是的， 这个 是的，刘老师， 可以说是一种，就是它能够让你的心灵 感到很空灵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也是可以带给其他人这样共鸣的这么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乐器吧。 是的，是的，是的。 在生活当中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享受。其实这个过程，学习这个古琴弹奏的过程，也是一种修炼。也是一种对自己的锻炼。 是的，是的，您说的非常对，是。 就像您所说的，突然离开了这个那种工作的状态，那种状态，然后要让自己首先走出来，再寻找到另外一种境界，这个也是很多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可能会面临的一些问题。您现在自己这种探索是不是已经成功了？有些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吗？ 我其实特别感谢古琴。就是通过古琴的学习，让我有了一种和自己对话和相处的方式。它古琴它更多的是你和自己的交流啊，有时候你甚至不需要观众。我们常讲说是高山流水觅知音，它真的就那么一点点声音，就是弹给自己和自己的知心人听的。那我通过这个古琴的学习呢，我又遇见了书法，就它都是相通的。遇见了书法，遇见了茶，渐渐的呢，就是在一个真的就像善缘一样，它渐渐的就是把你的生活的这个周遭都改变了。大家都在一个相同的一个状态里，慢慢的呢，你真的就是见贤思齐，逐渐的在提高自己，调柔心性。我觉得慢慢的就是自己的状态也好了，思考一些问题也更加清晰了。 书法、茶道、古琴，这个共同的营造出来一种很有氛围的一个环境。在这里边让人的身心得到放松，甚至说能够有一定的升华，可以这么理解吗？ 是是是，就说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呢，有时候朋友会说，那你出一本书吧，这个很好的，会有观众，会有听众。我自己呢，就是从我内心来说呢，我其实一直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个诗人，或者说自己是个画家，我都认为我不够。我只想说我是一个热爱诗歌的人，是一个画画的人。就是这是我的一个真心话。我总觉得自己不够好，不足以就是耽误大家的时间，让他们来看来听。所以呢，我很少就是说，把自己的东西就是大张旗鼓地展现出来。我就希望它是在我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内心和我的一个朋友的能够理解我的人的一个范围内，就是大家能够真情相惜。所以就很少有大面积的这样的一个推荐。 意思就是不会出书是吗？ 目前还没有，但是我觉得积攒到一定程度，或者是我的内心，就是可能我会有一个换个角度思考的时候。我现在可能真的就是一面性的思考，当我能够翻篇思考的时候，我可能觉得也不为是一个选择。 这算是对于未来的一个计划，或者说是一种可能性吗？ 是的，这其实还是我非常个人的一个事情。因为在我的生活里，甚至在我的生命里，我觉得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还是要对东望的艺术做一个梳理。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之所以一直没有进行就是非常正式的开展呢，是因为我一个是两个小孩一直在读书，读高中，再加上呢我自己一个感情不好控制，也是容易陷在那些往事里，就是其实对身体是很有影响的啊。一动感情人会很累。但是呢，我又心里非常清晰，这个工作呢，只有我，只有一些，就是有一些部分呢，只有我来做这个基础的工作。